程思嫣，电竞之家 N 市记者站记者，在荣耀竞技圈主跟呼啸战队。在看到泪感不爱的评论回复后，程思嫣心下更加震惊了，连忙又连翻了数页评论，看到不少粉丝对这句泪感不爱的疑惑，但方睿再没有进行过任何回复。这句话如果是针对荣耀而言的话，难道方睿打算退役了？这个猜想让程思妍吓了一跳。方睿荣耀联盟第五赛季成为职业选手，这一年职业圈涌现出的优秀选手也不少，不过由于正好处在涌现出黄金一代的新秀大年大赛第四赛季隔壁，第五赛季顿时显得十分单薄。以入选过全明星的顶尖好手来说，这赛季除方睿外，还有虚空双轨的另一位吴宇策，再有一位那就是线下炙手可热的周泽楷了。这三位也都是少年成名，现在正值当打，和黄金一代一样处于职业生涯的巅峰期，方睿再怎么样也不甘是新生退役吧。程思嫣狂咬着脑袋，把退役这个疯狂的猜想给否定了。泪感不爱如果不是针对荣耀，那么是针对战队还是感情上的私生活？荣耀的这帮电子竞技选手都正年轻，遇到感情纠葛也不算太意外的事儿。不过和呼啸相熟的程思嫣可没听说方睿已经开始踏足感情生活了。在否定掉这种可能后，那么一切指向的就只剩战队了。方睿对战队没爱了吗？这是要走人的信号？程思嫣一惊。作为呼啸的随队记者，他可以说比任何人都要关注了解这支战队的变化。唐昊的加入，赵宇哲的崛起，让呼啸这支队伍充满了冲劲和朝气。不过作为专业人士的程思嫣却也看出，因这两位的风格所树立起的呼啸战术体系中，方睿的作用被削弱了。这一点他又撰文指出，并期待着呼啸做出调整。但一整个赛季呼啸轰轰烈烈的开始，轰轰烈烈的倒下，这个问题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。新赛季呼啸开始引入新人，关心这一问题的人们也在期待着呼啸新赛季会打造怎样的战术体系。他们大概都不会想到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终方案竟然就是让方睿走人。如果真是实在容不了，做出这样的选择也只能接受。但问题是，作为呼啸的随队记者，程思嫣并没有太多的看到呼啸在这方面做出过努力，他所看到的只是唐昊和赵宇哲将他们的风格淋漓尽致地展示着，而方睿为了追逐他们风格疲于奔命，他没追上，于是他就被放弃了。如果真是这样，程思嫣真的完全可以感受到方睿的泪感不爱是怎样的心情。转会无疑是夏季报道的重头，方睿这种全明星级别的转会更是重中之重，所以这一发现程思嫣绝不会是等闲视之，只是单凭微博七个字和自己的大量脑补，这样的新闻稿实在是有够玄乎的，还是需要更多的材料。程思嫣试着给方睿发了一条短信，没有得到回复，略犹豫后终于还是拨了电话过去，结果对方已关机。问不到当事人，就凭七个字就去联系呼啸官方，似乎也有些夸张。程思嫣继续点开方睿这条微博下的回复，思考着接下来该怎么做。忽然间他意识到，方睿这微博是在百鬼夜行的彩蛋任务之后发的，这应该不是一个巧合，或许就是在这任务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影响到了他的心情，以至于泪感不爱。如果能了解到这一任务中发生了什么，是不是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呢？问谁呢？程思嫣看着自己 QQ 的分组名单， 这五队的选手，呼啸的好友他基本都有，但是眼下这事儿问呼啸战队本身恐怕不够旁观者清。其他几队的呢？程思言看下去，楚云秀、苏慕成，职业选手中女性选手偏少，而跑荣耀新闻的记者中女性记者也不多，同样是珍稀物种，他和这两位女大神选手的关系倒是还可以，正巧这两位也都是参与了这次彩蛋任务的。程思嫣连忙就朝这两位打听消息去了，结果楚云秀这边似乎已经不在线，苏慕成这边倒是很快回复了他，介绍了一下这彩蛋任务的情况。因为关系不错，程思嫣想听听详细过程的要求，苏慕成也没有拒绝。等听到星星和呼啸直接正面交火时，程思嫣激动了，这次自己可真是问对人了。程思嫣不想错过这一战的任何细节，苏慕成也知道他是呼啸的随队记者，对此也不意外。但是星星和呼啸这一战以强杀了唐三打为结束，之后他们就快速撤离，而后埋伏着看呼啸被烟雨和黄蜂打了合围，赵玉哲和方瑞所起的争执全在唐三打阵亡以后，这时星星已经在撤，所以基本没听到他们的对话，只是在撤离时赵玉哲孤军深入，再到最后时呼啸全军覆灭，只剩方瑞的鬼迷神移，这些情况苏慕成总算都有印象，自然原原本本都说了。程思嫣没有直接听到他想要的东西，不过他熟悉呼啸战队，赵玉哲孤军追击，再到呼啸放弃追击，再到被烟雨黄蜂打围时方瑞独活下来，这一系列的变化让他已经可以猜出不少了。他可以肯定是方瑞和赵玉哲之间出了问题，因为他熟悉呼啸的这些选手，赵玉哲这位新人讲好听了非常有进取心，讲难听点的话就是有些急功近利，在这种情况下果断追击会是他所做出的选择。但是方瑞呢，猥琐流的大师，谨慎细心那是肯定的，再加上远比赵玉哲要知道叶修的厉害，那种情况下肯定不会轻言追击。偏偏那时候队长唐昊不在，方瑞虽然是呼啸副队长二当家，但因为风格迥异，赵玉哲吃唐昊那套却完全不认可方瑞这路数，方瑞的指示赵玉哲多半不以为然，他会依然按照他所熟悉的风格进行，如此一来争执肯定难免，而在他二人的争执中，队长唐昊肯定是会倚向赵玉哲这边的，毕竟他们两人的路数更为接近，而为呼啸征战多年的方瑞在他们的衬托下大概已经像个异类了。程思嫣深深地叹了口气，泪感不爱的意思他算是真的明白了。方瑞大概一直试图能和唐昊、赵玉哲他们建立起联系的，可是他得不到任何响应，这正应了那句话，我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。而这已不是一次两次，整一个赛季方瑞都没能得到唐昊、赵玉哲他们的融入，哪怕在季后赛失败后唐昊、赵玉哲依旧不改初衷，这或许是一种坚持，对自己风格的相信和相持，但是现在方瑞却正被他们的这种坚持给伤害了，心灰意冷之下，除了离开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呼啸俱乐部在此事上似乎并无态度，一直都是一种无所谓的状态，但事实上荣耀职业俱乐部的运作方式，这种事儿就是由队长掌握话语权的，唐昊的态度就等于是俱乐部方面对此事的处理方案。很遗憾，这就是方瑞最终得到的结果，唐昊坚持固有风格，丝毫不去迎合方瑞的猥琐流，只是方瑞单方面的全力呼应队伍风格效果很差，导致他的价值无法得到最大的体现。 真的要变天了。 陈思嫣喃喃自语。流氓和盗贼，唐三打和鬼迷神医，在方瑞入队后，呼啸摆出了这一搭档时，被人们称为犯罪组合，引发了相当的关注。虽然他们最终也没能携手杀进总决赛，但是呼啸至少也是季后赛的常客，实力不容任何战队小觑。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，林静言离开了，方瑞也准备走，而盗贼这个职业的风格看来根本不合唐昊这些新呼啸人的胃口。呼啸大概不会再引进新的盗贼选手，流氓和盗贼的犯罪组合就将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了吗？程思嫣也不知道，他到底还是没有拿到当事人的第一手情报，但是此时他的心里已经开始难过。虽然他知道这样的选择对于呼啸战队的发展或许还是有利的，但是对于投入感情的粉丝而言，他们很难理智地面对这个问题。犯罪组合是他们心中呼啸的象征，而现在拆散这一组合，就好像百花没有了繁花血景，虚空没有了双鬼，蓝雨没有了剑雨诅咒一般，总让人万分的不适应。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？程思嫣没有再问百鬼巢穴接下来的战斗，他已经懒得去写这个内容，他相信这个会有他很多的同行去写，而此时他所关心的只是呼啸战队，他已经准备明天一早就亲自上门去问个究竟。谁想第二天一早，程思嫣还没出门就接到电话说有重大新闻。程思嫣一惊，只当一夜之间转会就已经完成，结果听到的却是临海选手赵阳宣布退役的消息。